自己去面对问题，你尝试着不露痕迹，告诉我爱情的道理，你认为值得努力的是我俩之间的距离。

全都给了，我都舍得，除了让你知道我心如刀